现在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基于对称的数据模型。基于对称的数据模型用于在逻辑层上、概念层上描述数据，它的特点是能够提供灵活的结构组织，允许显示的定义数据约束。比较有名的有时期联系模型和面性对象模型。